第44集，我不开心。次日，本该将自己封闭起来疗伤的我，在闹铃响起后，选择了按部就班的起床上班。可能这具身体到底不是19岁的我，最重的打击都经历并自愈过。昨日之事，今晨醒来时，已然恍如旧梦般不甚在意了。看来心冷也有心冷的好处。我看着还攥在手上的晶石与指缝间凝固的血迹，内心有种奇异的平静。我感觉19岁的我在逐渐死去。我为昨晚的事给邵文琪打了通电话。帮我查个人的联系方式。要在早年这个时间段，我致电的这位夜行生物努努力都还没睡，这会儿竟也跟个正常人似的起床了。邵文琪不愧是我最不靠谱的好兄弟，有事他真不帮。 我现在全职带孩子，不在江湖中，勿扰。 帮我，不然我天天堵你家门口抢你儿子零食。邵文琪亲切地骂了我几句。 报名字。 给沈鱼递情书的那个女生名字叫什么来着？我想了一分钟，想到头疼了，仅仅想起个姓。我高中的一个女同学姓吴。你先顺着这个方向查。这事儿我本想悄悄的来，实在寻不到的话，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再一次发朋友圈了。邵文琪那边也思索了一会儿，狐疑地问， 这个人你之前不是找过吗？你又找他干什么？ 什么时候？ 有个几年了吧，就你刚和你前任分手那阵吧，大半夜的半死不活问我找一个女同学的联系方式。这么喜庆的事儿，我想忘都难呀。 我一言不发地挂断了电话，看来25岁的我已经试图补救过那句自以为是的警告了。我看着通话记录，删掉了本不该出现在这部手机里的人，为前言彻底画下了休止。下楼时，次卧的门紧闭着，就在我以为季行辰已经出家门时，突然听到房间内传了一声疑似摔柜门的声音。我老早就觉得季行辰的脾气跟我是一个路子的，本质上也是个难招惹又易怒的主。看来是睡眠不足有起床气了。昨晚我拉着季行辰真情实感地解释到了半夜，他估计啊全当我王八念经了。也不知道睡眠不足这条会不会也被他记在对我的记仇小本本上。今天算是我先起来的。按照25岁的我和他原来的惯例，先起来的做早餐。我浅浅地琢磨了一下，本野生大厨临时上岗，煮了两颗水煮蛋。季星辰收拾完毕后从房间出来，看到在厨房里晃悠的我，很明显的一愣，随即扯平了嘴角，从冰箱里拿了瓶全脂牛奶，用牙咬开封口，边走边喝空，紧接着便要穿鞋出门。陈哥，我叫住了他，将两颗水煮蛋都递给了季行辰。季行辰看了一眼，不愿与我多废话，将蛋随手接过，扔进了公文包里。我们前两天因为有些赌气，上班都是各走各的，今天的我发出了蹭车的声音。陈哥，我的手坏了，你能不能带我一程啊？季行辰看到我手上仿佛被牙口不齐的疯狗咬过一样的伤口，眉毛狠狠一颦。 你是咋了？ 我没有。这具身体毕竟是我自己原厂原装的，自残的话，我的厂家就能把我清仓处理了。我也不知道我睡着后怎么盘那块石头了，竟然攥出了一手的伤。 满手是血的醒来都没什么感觉，这会儿被纪行辰质问，伤口突然矫情的以疼痛跟我找起存在感。同样的遭遇，25岁的我都没自残过，我更不会，而且我还没他那么走不出来。我酸唧唧地说道，我不会故意伤害你老公的身体，你不用紧张。纪行辰看起来很想把我的爪子直接剁掉了事，然而还是拿出医药箱，掰开碘伏棉签试管里的药液，给我的手进行了简单的清创和包扎。我也不是说25岁的我一直走不出来，你别误会。我一铲子一铲子的给25岁的我填坑，我能替他保证，知道分手真相后，哪个我都不会再接着喜欢沈玉，你要相信这个。当年的恋情不过是沈玉演出的假象，既没动情，谈何留情，坍塌的人设没那么难忘。之前我在酒吧喝多那次，纪行辰把我当成25岁的我，说我心里还惦念着那个人，这是我为他们造成的误解，我也在为自己的失言填坑。我没拿复合的期望吊着你，我跟你说这些是想告诉你，即便25岁的我回不来，你跟他至少也是真心相爱过的。 闭嘴，我不想听。 嘴长我身上，我就要说。行医手段本就很兽医风格的纪星辰突然不讲医德。 哎，我不说了还不行吗？你弄疼我了。 疼死你算了。 纪星辰今早有些起晚了，加之情绪不良，整个人显得比平时要毛躁几分，眼底阴沉着一片青黑，腕表都没戴，连头发都翘起来一撮。 陈哥，你衣服的扣子漏系了一颗。 纪行辰将掉落额前的头发拢上去，索性将最上方的领扣也给解开了，敞着两颗扣子，骨线深邃的两弯锁骨露出大半，颇有几分放飞自我的野性。他穿的这件衬衫偏向休闲款，并不精于贴合剪裁。他弯身时，从我的视角向深处看，能看到他的胸口。纪行辰竟然就这样去上班了。他把我管理得板板正正的，言行衣着都要讲究得体，自己却不检点了起来，还不听我的管。我要把纪行辰双标这几个字写在25岁的我的记事本上，写满。爱车如我，家里一车库的闲置车，从超跑到越野，甚至于重机车。这段时间以来，我已经骚气的轮换着快要开遍了，但纪行辰只会固定开那辆飞驰，就挺专一。纪行辰管送不管接，晚间要么外出要么应酬，让我自己想办法回去。如此三天下来，他在我手上愈合一些之后，连早起的车都不让我蹭了。我那么爱自驾的一个人，莫名就不开心了。他不来我公司我不开心，喝不到睡前牛奶我不开心，他不带我上班我也不开心。我觉得我有点过于依赖纪行辰了。